空啊，受不了了， 总比被他们干掉的好啊，超越时空 啊，被气怎么样我都不要管了， 能源充电 OK， 超越时空， 星星后面，这个笨蛋家伙！ 高速超越时空是不可能没事的。 大熊，大熊，快点起来！哎呦！你在发什么呆呀，大熊？ 好奇怪哦！ 所以我问你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才在做梦哎，而且啊，好像在看科幻片一样，我觉得我看得非常清楚哎。 哎呦，吉安说他有急事找你，要你马上去空地找他啦。 吉安。又会有什么事啊？ 哎，你们看，这可是我们的棒球场哎！ 把我们赶走！你看他们在打球， 怎么会这么乱来啊？ 你也认为乱来是不是？任何人都会这么想。 你说我们可以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吗？ 不行！你看对方是不是中学生？我们应该维护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空地。 哎呀，真不愧是， 不愧是被我们看上眼的哎。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作为我们的代表去跟中学生交涉去吧。 啊，怎么这样子？ 大熊，听好，你要负责去拿回空地， 不然的话就不让你参加棒球队了。 知道了没有啊？ 等一等啊！讨厌的任务就交给我去吧。 什么？要我们把空地还给你们？ 是，请你们在学校的运动场打棒球吧。 我们不是棒球队，不行不行，你回去吧， 你回去回去 回去， 你们去参加就好了嘛。 不行，不能。 好，啊，原来如此，因为你们的球技太差劲，想参加也不让你们参加，对不对？ 你居然把我们最大的弱点说得那么清楚！ 啊，对不起啊！ 赶紧往哪里跑！站住！ 他人跑到哪里去了？ 快找找看吧！ 快点去找找看！ 快点，你找那边，我们找后面。快！ 此啊，在超越时空的时候从座位中抛出来了， 不得了了！ 怎么了？ 你看， 这是舰艇停止了耶，故障了。果然高速的超越时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看吧，皮匠就不听我的话，活该！ 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了，要赶快把故障修复才行。能够简单修复就很好了。这里看起来应该是仓库才对，究竟是什么地方啊？仓库的门，通到没有看过的世界耶！ 到底会怎么样吗？故障可不可以修好吗？我们究竟可不可以回去呢？还是不能回去吗？ 真啰嗦！请你安静一下嘛，江母。 究竟是怎么搞的？我真的搞不清楚，我的思想不能集中啊。 哎，大熊啊， 你怎么那么慢呢？ 原来躲在这个地方偷懒。 我已经跟他们交涉过了。 那块空地确定会还给我们吗？ 我们是对的，你应该堂堂正正的告诉他们吧。 因为他们最喜欢打棒球，所以他们不肯。 我也一样啊，这又怎么样呢？原来你也被他们给收买了。 没有这回事。 啰嗦！ 救命啊！ 等一下，不要跑，看我打你！等一下，等一下！ 大熊，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追你？ 他们实在太过分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有已经对我最好了，他们不能从中学生手里取回空地，就把它当成是我的责任了，过不过分？你说？ 在这里，果然在这里。 大熊，不能让你再逃走了。 既然阿福，你把责任推在大熊一个人身上，这是太过分了嘛，不可以的。 对啊，对啊。 又在袒护他。 这是大家的问题嘛，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才对，不要这样嘛。 你说要谈呢？ 可是又没有可以代替的空地。 喂，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对了，请小叮当替我们设法吧。 对了，大熊，你去拜托他看看好吗？ 你开什么玩笑啊？再怎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变出空地来啊。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请你想办法嘛。小叮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如果你不答应，人家又会怪我说我拜托的方法不对。我丢死人了啦。 你虽然这样求我，就算我找到了空地，一定早就被人家利用，在那里打棒球了，因为日本太小了。如果在其他的星球也许会有空地哦，其他的星球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空地哦。 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了。 我睡觉了。 我要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 拜托你了，小叮当。 哇，得救了！ 虽然答应了，可是好为难哦，去哪里找？ 食物就这样吃完了。既然要出来在宇宙旅行，最少也准备一个月份的食物嘛，好少啊。 我们应该在今天傍晚就可以回去的。同时，怎么可能有多余的食物呢？在旷野星上面，大家都饿着肚子啊。 对了，我去仓库外面探险一下，也许可以找到食物啊。 好了啦，你不要这样了，也许外面的空气不好。 我不在乎。看我这样总比人类来的结实啊。 是地震 什么是地震？ 你究竟怎么了，大熊？ 要不要紧呢？ 没有什么吧？ 真的有在摇动吗？ 又睡迷糊了。 干什么嘛？夜已经这么深了，把大家都吵醒了。 真的是地震啊！你要相信我，爸爸。 莫名其妙。 真是的，乖乖给我睡觉啊！别再吵了。 爸爸妈妈，是真的耶！ 什么嘛？你就不能相信自己的儿子一次啊？ 没有办法，睡迷糊啊，是遗传病。 难道我真的是睡迷糊了吗？ 什么事了嘛？ 从榻榻米那里跳出一个东西来耶！ 没有什么啊。 啊，你看， 是真的耶。 衰弱的样子， 嗯，我已经不行了，空气太差，没有办法呼吸了。哎呀， 没错耶，那个梦真的是真的耶。 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为了慎重起见，让我再问你一下啊，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啊？ 这么说起来，你认识罗布鲁龙？ 对，我认识他。好了，那你就放心的说吧，不要害怕。 我只是想找食物，所以把太空的门打开，就掉到地球上来了呀。 怎么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太空船呢。 可是我说的话都是真话。 好啊，那就带我们到太空船上去吧。太空船的仓库门通到这里， 我实在是搞不太懂哎。 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太空船梦的关系啊？ 原来是这样，一定是用心灵互相感应呼叫。 来吧。 好。 不要紧啊。 还可以。 你小心点啊，通过了洞口，横的跟直的就不一样的了。 复杂哦，加油。 一定是梦里连接在一起的。 哇，这里的空气闻起来好清爽哦。 真的耶，比起来地球的空气污染的好厉害。 来吧，就在这上面。 江母啊，那个人还有那个机器人是谁啊？你这是罗布鲁啊，我叫做大熊，请多多指教。你好， 我叫做小叮当，在地球上我小有名气，嘿嘿。 地球？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哎，什么叫地球啊？ 是太阳系第三个火星。 果然是梦中的太空船呢。你在说什么呀？我们是在开往旷野星，门外原来就是地球吗？ 旷野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呀。这么说的话，是很远的星星互相汇合咯。你知道吗，大熊？ 不知道。 我想应该是这样。 大概我在超越时空的时候失败了，超越时空的歪曲好像扭曲了耶。 我想一定是走错路了啦。 对不起啊，打搅了。请问超越时空 不是科幻电影里面常常出现的吗？ 虽然常看，可是我还是看不懂啊，我只是想问清楚。说得容易一点吗？就是这么回事，行星和行星之间距离有几光年或者是几十万光年，所以要反复做超越时空，跳过空间前进。因为消耗很大的能量，所以机体承受不了，容易故障啊。可是太空船故障为什么会跟地球汇合在一起呢？真奇怪耶。把这个安全带作为是宇宙，太空船还有地球就是这个样子了。如果扭曲汇合的话，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不行了，这样子他还是听不懂。其实就和任意门一样嘛，如果门坏了，把它打开，出现的就不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了。这样你懂了吗，大熊？ 什么嘛，一开始这样讲我就会听懂了。你不必担心，小地当一定会帮你修好的，放心吧。我想啊，可能是次元性第一轴给扭曲了吧。哇，机械都好棒哦。 我的天哪，到底是什么构造，我根本就搞不懂。 可是这个机械在还没有故障以前还没有故障吧，是不是？ 拜托你不要说废话了，你这个人真是的。对了，用时光包袱巾。 对呀，让它恢复原状就好了嘛。 可以试试看呢。时光包袱巾。 用这个如果能够马上修复，那就很好了。 谢谢你，只好一直等到修复为止了。 来一下。啊， 是江母。 怎么了？ 我们过去看一看。哦，江母，是星空。哎， 修好了， 通过超空间了耶。你看，我们的星星在那么近的地方。 那个就是旷野星了吗？我也没有说错啊。 小叮当的包袱巾果然很管用。哎，太棒了。 这样的话，这一艘太空船就可以回到旷野星了，对不对？哎，等一下，哎，这样的话，那我们在唐唐蜜的洞口不就消失了？ 啊，不得了了！ 哎，不得了了！哎呀！哎呀！ 太好了，还连着的， 差一点就完了。 可是这个太空船已经开动了，为什么这个地方还是要连着呢？ 是啊，我也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扭曲空间的一部分还连接着吧，不知道什么力量在。可能是可能是分散。 地球的空气不适合你们呢， 还是把门关起来比较好。 谢谢你们的帮忙啊，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再见了。 再见了，江母，我们在梦里再相见。 大雄，请到我们的星星上来好吗？一定要来哦。 嗯，如果我能去的话。 不能食言哦。 嗯，一定了。 啊，我在等着你哦。 再见了。 再见了。 那艘太空船居然会跟这个房间连接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耶。 对呀，这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大雄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也要问他空地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那个家伙上课一结束就不见了。 啊，好危险哦。 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再回去。那艘太空船是不是平安的回去了呢？啊？嗯，哎，啊，是那些中学生，被他们看到的话，我就完蛋了。我还是赶快走，少惹麻烦好了。哎，好不容易才回到家， 好晚哦。大雄啊，你到底有没有拜托小叮当呢？ 当然有了。 你拜托了是不是？是不是事实？我要确定一下。 小叮当呢？ 不在啊。 你呀，一定是在说谎。 怎么样啊？ 我相信他一定是去帮你们找空地了啦。 真的吗？真要这样，就令人期待喽。 不愧是小叮当， 凭小叮当的本事一定找得到的。 你们不要随便期待我，我会为难的。 哎，他在家呀。 什么啊，原来你在家。 其实我并不是躲起来，我是独自一个人在那里面想事情。 小叮当，你想到什么没有啊？我现在只能依靠你一个人了。 想得差不多了。 啊，太好了。 交给我办。 不要卖关子了，快点告诉我们吧。 空地在什么地方啊？ 空地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用这个将就一下倒是可以。迷你选手。 按下你喜欢选手的鼻子，它就会变成你的身体。 咦，嘿嘿，让我来。真的耶！ 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打棒球，这样就行了。很会打棒球的娃娃就会变得更会打棒球，不会打的相对的就不会打了。 差不多了。娃娃游戏不重要，运动场打算怎么办呢？快说啊！ 就在这里呀、啊，迷你球场。 哇，好棒！ 这种东西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屋里玩。 哎呀，我还是搞不懂哎。 我们要自己打球，就照这么大的，是不是啊？ 我知道，我知道嘛。哎呦，真麻烦呢。 不管怎么样，他都找到空地了。这个好像很好玩，我玩一下啊。 什么嘛， 这些家伙真是乱来。要怎么办呢？真是头痛。 再见了，大熊。 你一定要来看我们呢。 他们平安到家了吗？ 应该到了吧。 可是我真的被吓一跳哎！突然间榻榻米翻开了。 就是这个地方。门啊！ 哎，怎么了？啊，门还在这里，这是表示说 还是和太空船连在一起的意思。耶！这究竟表示什么意思呢？ 罗伯鲁应该回去才对啊。啊？什么地方啊？ 好像是收藏库的样子。 降落在地下， 我们到外面去看一看。 不要紧吧？ 啊！ 喂！嘿！这是哪里啊？ 好奇怪哦！ 这是什么开关呐？ 真可怕！ 啊，是电梯啊！ 红色的月光混在一起变紫色的了耶。 虽然很漂亮，可是有两个月亮，觉得心情不太好。这边就是罗布鲁的星星了吗？ 好像是旷野星的样子。 可是这里不但没有城镇，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怎么啦，小叮当？ 如果整个星星都是荒野的话， 啊，对了，把这个地方当成空地的话， 打棒球爱干什么就可以啊！ 终于找到了。那这什么？ 是雨蛙。跑过来了耶！ 哎， 他们全部都逃走了， 怎么搞的？ 这里本来不是没有海的吗？ 大海啸啊！ 快逃啊！尽量跑 到哪里去啊？ 们追不到我们嘛。嘿，你看，我们可以从这里跑这么快。哎， 对。 哇，好棒哦！如果是运动会，我一定得第一的。对。 哎呦，就是因为你太爱说话，才会变成这样。快起来。这里应该没关系了。哇！ 对了，忘记要捉蜻蜓了。 哎，这颗星星全部都泡在水里了耶！ 我们来的地方也被冲走了。 应该先找出罗布鲁他们才对。 说是这么说啊，可是要在哪里找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要去找啊。救命竹筏！怎么样，不错吧？嘿， 这个很不错哎。小叮当，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你说去哪里？我们根本就没有目标。 我明天还要考试哎，不赶快回地球准备的话，一定考零分了。 反正你也拿不到好分数，我先睡个觉再说吧。 一定会被老爸老妈念的。 你们看，好土壤！ 哇，那这么说的话，今年也可以丰收哦。 罗布鲁，有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什么事啊，家母？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没见过哎。 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耶。 小心啊，家母。 没关系。呀！ 家母，怎么了？是地球人大熊还有小叮当，罗布鲁， 太好了， 是你们呢。哎， 那边的两个女人是？ 是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克雷姆。 哎，你们好。 听说罗布鲁在危险的时候是你们帮助他的。 你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没有啦，榻榻米一翻开就来了。 可是那个进出口被洪水， 那么放在地下的友谊号也。如果没有交通工具，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了，同时也没有办法耕作。我们将会避免强烈的台风雪，还有春天的洪水，在这期间沉到地下去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啊，那我们做的不好的事情了。 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呢，只是时机不好而已。大洪水是从东方大湖流出来的，如果被冲走的话，一定在西方。那我们可以马上去找了，对不对，妈妈？要小心啊，罗布鲁。 大熊，你要小心啊。 不要紧的啦。 大熊再不好意思了。 搞什么呀， 我们使用竹蜻蜓去找不就得了吗？你看， 因为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虽然是一片泥巴，可是一到明天草木就会发芽，一定会变成绿色的了。 真的？ 是我们隔壁卡宝兰先生的家 啊。这里算隔壁呀、啊？ 好远哦。 他已经在工作了耶。 很勤劳的人哎。 午安啦，卡宝兰先生。 哦，罗布鲁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卡宝兰先生，你有没有看到我家的友情号不知道到哪去了？ 哎呦，我没有看到啊。 不知道啊。 是吗？被红警冲走的耶。 那就埋在地底下，你找不到的啦。 哎，不不，如果不赶快找出来的话会有麻烦。好吧，那么我们也去帮你找。 那就拜托你们了，再见了。 罗布鲁，你们的邻居都住好远哦。 因为这里是开拓星，而我们呢都是在都会星出生的。因为那个地方全部盖了高楼大厦，所以我们才会移居到这里来。这里是旷野星。奇怪耶，这里刚开始是山岳地带，洪水应该不会冲到这儿来的呀。 奇怪哟、哦！那个， 不妙了，赶快躲起来！ 怎么了？ 哎呀，好大的太空船哦！ 就是他，就是他把我们赶走的卡尔泰矿业太空船。 那家， 因为这里是矿区，所以他们经常来骚扰我们，做一些粗暴的事情，真可恶哎，让我们忍无可忍。 可是警察为什么允许他们这么做呢？ 因为卡尔泰矿业是总公司，设在都会星的大企业，所以说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警察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的。更糟糕的是，这整颗星都是卡尔泰形成的，他们想把住民全部都赶走，而占有整个星星啊！ 这些家伙真是够过分了。哎，可是你刚才说的卡尔泰是什么东西啊？ 加姆啊，那边有没有啊？喏，这就是卡尔泰。 哇，好漂亮的结晶哦！ 让这个结晶轴慢慢挪一挪，就会……你看。会发生反动能源哎，依照结晶的大小还有移动角度可以自由的调整哦。这种水晶就是支撑我们文明的重要矿石了。 嘿，真好玩，我也来试试看。 大熊， 哎呀，移动过头了， 要不要紧啊？ 真是麻烦哦。 究竟它飞到哪里去了呀？ 喂，我在这里。 哦，在那边呢， 托卡尔泰的福，我找到了。 大熊看起来好像没有事的样子， 是运气好， 没有想到会被冲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冲坏了？我们来查查看。好像没有问题的样子。哎， 没有坏掉哎！ 嘿，太好了，可以回收地球了， 太好了！红色的月亮上来了， 今晚是红色的晚上，明天是蓝色的晚上。 哎，你们这个地方都是两颗月亮轮流上来的吗？ 暂时是这样的啦。紫色晚上是大洪水的晚上，从很远的东方大湖运来肥沃的土壤呢。 哎，下次我可不可以带朋友一起来这里玩呢？ 当然可以了，因为有的是土地可以尽情的玩呢。 哇哦，太好了耶，答应吉安的事情可以实现了。 对呀。罗布鲁还有克雷姆明天就要上学了，寒假作业做好了没有啊？ 啊，我忘记了啊，我也有考试，我得赶快回去了。 哎呀，又要离别了，好寂寞。 再见了， 晚安。 晚安，要再来哟。 啊，明天再来。 再见了。 你们一定要再来哟。 我回来了。 妈妈她什么都没有说耶， 可能是很生气的样子。 是吗？ 在还没有说之前，你赶快先向她道歉比较好。 啊，你说你有两天不在家里头？ 对不起， 请原谅。 在说什么呀？既然刚刚才回去，也不过经过两小时而已嘛。 啊？才经过两个小时？ 你们两个不要开玩笑了，跟我说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有没有读书啊？ 有救了，有救了！耶！太好了，原来只过了两个小时，那边的空间和这边的空间时间经过的不一样哎。 对呀，那边的一天就等于我们这里的一小时，每天我们到那个地方就可以玩得很尽兴了，太棒了！ 哇，那个星星实在太好了耶，我喜欢那里。 哇塞，旷野星！我现在要去纪言家，让他们高兴一下。 大雄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大雄， 哎，刚好哎。 什么一个家伙？ 等，空地找到了啦！ 啊，找到空地了！你是知己的好朋友哎，谢谢你，谢谢你啊！今天开始我们是好朋友了，我们好好的相处好了。啊， 对了。阿福跟怡静也应该一起叫去才对啊。 对耶，应该要让阿福还有怡静也一起高兴。 哎，大雄啊，你说到底什么时候你才…… 等一下啊，大哥！ 你这个家伙，哎，既然呢，你也该打他的啊，快点过来！ 你真啰嗦！ 哎，既然呢，你太过分了，你怎么打我呢？ 对我的好朋友出手，我就不原谅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请怡静也一起去玩。 太好了， 我乖喽，大家要在家里面玩，请进吧，来， 打扰了， 乖哟。 哎，你好。 哎，这里就是进口吗？ 哇，什么时候有一个通道的？ 没有关系的，请吧。 哎，我第一个。 哎，我第二个。 好不好的告诉你们，空间不一样，要小心。 要不要紧呢？ 你们要小心一点。 好厉害哦！ 好漂亮啊！ 只经过一天的时间，就完全不一样了耶！ 好像是梦里面的星星一样哎！ 我的好朋友找到了好棒的地方了哎！ 这里可以画出好几个运动场。 在这个地方已经过了好几天的时间了。 哎，是罗布鲁他们呢！大熊， 你带朋友来玩呐？ 我们要来喽！ 打扰你们了。 早啊！ 欢迎光临啊！穿过那边那个森林，就有很宽阔的原野。我们等一下去，你们先去玩吧，好不好啊？ 我是纪安，怎么这么轻飘飘的呢？哎，太棒了！ 哎呀，这你好像长得翅膀一样哎！ 对呀， 这 样很好啊！ 哎，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什么模样啊！我要让你脖子伸长。哎， 让你的脚也伸长一点。 哎呦，你不要害怕，这些动物都很温顺的。你看，不要不好意思啊，出来。 好像气球一样的猫熊哎。什么嘛，不吸进空气不行吗？ 是蛋形的鸟哎。 哎，把它们抓起来煎荷包蛋好了。 哎，不要这么粗鲁嘛！ 真啰嗦，稍微玩一下有什么关系嘛？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不要这样子了！ 哎，别这样嘛！ 不要理他了啦！ 既然这样就不管他了。 哎呀， 尽量的打吧。 真好玩。 啊，是象先生哎，午安呢。啊，原来只有两只脚。 你要让我骑吗？ 骑上来可以吗？ 我也要骑啊。 好了，我们走吧，走。 こんなこといいな、できたらいいな。あんな夢こんな夢いっぱいあるけど、みんなみんなみんな叶えてくれる。不思議なポッケで叶えてくれる。 广大原野，我们在这里设计一个正式的棒球场吧。 好，交给我办。 这个球场要取名为大熊球场，永远纪念大熊的功劳才对啊。 开始比赛喽！ 我要尽情的投球喽。 来吧。 大熊对正常速度的球没有办法，所以我投一个慢速球。 那么高的球我怎么打得到呢？ 真是的，球丢掉了啦。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呀？没有球打了。 抱歉，我是失手的了。这次我要投进正中央去啊！哎呦，好厉害啊！一进快退，跳起来！ 一进，你要不要紧啊？ 究竟怎么搞的吧？ 大熊会击出全垒打的。 好像球很会飞的样子啊。 我只是稍微跳起来而已，可是好像会飘起来。 原来是这样，我忘记了。 对了，这个星球的重力很小，我忘了。 因为这是由卡尔泰矿石形成的，所以比在地球轻得多了。 什么？在这样的星星上怎么能够打棒球呢？ 对呀，我们已经丢掉了两个新的棒球了呀。 你这个家伙装得很好看，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 不是这样子，是误会了。 哎呀，那是什么东西啊？向这边来了。 那是坏人的， 是大熊太空船的。 是你们吧，把这个球打到我们太空船打了一个大洞了。 怎么可能？ 这么小的球怎么会呢？你们到底是谁啊？ 怎么是没有看过的脸孔？ 是新的移民吧？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是从地球来的呀。 把棒球还给我。 地球人真让人不高兴，不欢迎到这个星球来。 赶快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吧。 看他们吓成这个样子， 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大熊，你竟然敢带我们到这个星球来，太过分了！ 我已经受够了。 不再认为你是我的朋友了。一静，我们回到地球去吧。 好不容易才找到酋长的，你们不要走。 一静也走了。不应该是这样的， 总是不顺利。 啊！陛下了之后，你们就回到这里来了吗？真令人嫌弃！如果是我，就咬他们，或是抓上他们。 江母，你不要乱说嘛！没有受伤就已经是很幸运了。 就是啊，他们不知道会做什么事呢。 这些人呢、啊，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好可怕的星球哦！连警察都靠不住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的爸爸要去警察局告他们的时候，据说是跟小霍星撞击死亡的。可是话说回来，也许是他们干的。这是休克手枪，是我爸爸留下来给我的。虽然不能伤害他们，可是可以让他们昏过去。结论是，除了自己保护自己以外，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说的对。 哇，好厉害！ 是另外一根树枝。 哥哥一个人会被他们干掉的， 怎么办呢？ 哎，对了，你们都来地球好不好？我来负责替你们找住的房子。 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不能抛弃旷野心。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死去的父亲。 大雄，这个地方很小，中学生们用力打球把附近的窗户都打破，所以他们就都被赶走了耶。 那太好了呀。 不过啊，跟你没有关系。 对呀，像你这个不中用的家伙，我们不让你参加了。 怎么？我算了，我也是很忙的。 对嘛，其实大雄除了玩翻花谷之外，还有这种特技嘛。 我需要用这个特技去帮忙罗布鲁。 可是用塑胶子弹是帮不上忙的，你知道吗？ 可以去吓吓他们啊，这样总比什么都不做来的好吧，小叮当。 你又要去旷野心啊？ 当然了，我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最好是别碰上那两个可怕的家伙。 是是是。 哎，怎么了？驾驶座没有了耶。 情形好像不太对劲啊。 是不是那个旷野星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再怎么说也不可能那么快呀！啊，我知道了，这里就是都会星嘛。罗布鲁一定有事才会来到这个地方的。 什么？原来是这样子啊！ 两位午安呢，罗布鲁，我们又来了。 好大的都市哦！ 哎，这是我们的宇宙中心哎，快来吧！我们一起到旷野星去，快走哦！ 好。 上面的大楼是市政大楼，右边的是宇宙联合总部，左边的是宇宙博物馆。 那这座华丽的大楼呢？ 就是卡尔泰矿业总公司。 啊，这个就是啊。 因为他们以强硬的手段进行开发，才把公司发展到这么大。可是不知道让多少人吃到苦头了呢。 从外面的颜色变得好奇怪哦。 再一下就会回不到正常的空间了。 好了，超越时空完成了，我们得救了，这一次没有故障，因为这部机器啊已经很老了。 不管是什么机器，一到古老就会变得很奇怪吧？ 始终古品，很抱歉。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 没有一个星球是看惯的，那是当然咯。这里是距离银河很远很远的另外一个宇宙，哎。暂时改换反重力引擎，利用这个期间补充超越时空的电。现在对超越时空已经不怕了吧？ 习惯宇宙旅行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啦。 受伤，都平安的样子。 我以为我快要死掉了， 快快逃出去吧。可是你有没有准备太空衣？啊，小叮当，你有没有办法？ 那么用这个怎么样？实用太空衣，把这个吃下去，在体内就可以制造氧气了，同时皮肤上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和太空衣一样。 什么都好，我赶快出去的话，反正要来了呀。 糟了，我们慢了一步。 又是你们！ 乖乖离开旷野星就没有事情了。 我才不要离开呢，这是我们开拓出来的星球，你没有权利。 那就没有办法咯。 既然你要这么不听话，那 一定要快点想个办法才行。 怎么办？ 可怜的家伙， 这次就觉悟吧。你们竟敢！ 因为重力很小。加油啊！快跑啊！快啊！ 让你知道厉害！ 放开我！ 不要挣扎！ 怎么会这样啊？ 好厉害的力量哦！ 啊，原来如此，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想起来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星球已经成为超人了耶！啊！ 不再饶你们了！原来以为你们是小孩子， 这下非把你们打扁不可！ 啊！小叮当，快跑啊！ 你绝不会输给他们的！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呦！哎呦！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加油！耶耶！ 哇，我变得好强了耶！ 快去吧，大 熊！加油！加油！ 大熊加油！加油！ 加油！大熊加油！ 太好了，大熊，坏人打倒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怎么会这么强呢？对啊，我一定是在做梦。那我又在做得意的梦了。 哎呦，大熊真的是一个很会怀疑的人呢。 用这个确认不是做梦机。这根本就不是梦。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你们给我记住， 这个仇非报不可。 你们不知道，大雄好厉害啊，转眼之间他用两只手枪把坏人给制服了耶。 那只是碰巧而已啦。 大雄你好强哦，还有小叮当的拳击也很有效呀。 那只是碰巧而已，没什么了。 既然有这么强的人在这里的话，今后卡尔泰矿业的人就不能够像以前那么乱来喽。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啊。 好了，各位，请大雄跟小叮当做我们的荣誉市民好不好啊？让他们当我们的伙伴。 赞成赞成，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来，这是纪念品。 谢谢。 笨蛋家伙，被小孩子跟机械人打倒了，这样的报告怎么可以向总公司送出去呢？你们说说看呢？ 虽然说是小孩子，可是其实不是普通的人呢。 听说啊，他们是从地球来的，他们是故事里面的超人呢，好厉害啊！ 超人，胆小鬼，赶快去把他们赶走啊！快呀！ 所以我们是超人，都会星和旷野星周围的星球相信都是小重力的星球，很可能是因为卡尔泰矿石的关系，也就是说呢，重力比较小的话，动作就不用太大，力气就会很大了，所以去那样的星球，大雄也可以成为超人呢。所以呀，如果我们去到那里的话，都会成为超人的，就算遇到坏人也不用害怕了。 这么说的话，在旷野星的时候我是超人，可是在地球我就是个软弱没有用的人咯。 可以这么说。晚安。哇，嗨大熊。 发什么呆啊，赶快把球捡起来扔过来啊。 快捡球，没有时间了，快点。 你们这些家伙。 连球都丢不到，照这个情形啊，你暂时不能参加我们了。 可以当捡球的了。 大熊， 得到教训了吧？赶快离开这个星球！ 哎，那个是…… 又来阻扰我们， 把他们干掉！ 防弹外套！ 哎呦！ 哎呦！哦！ 怎么样？ 知道厉害了吧？ 熊，你最近都没有看书啊，一天到晚发什么呆呀？老师打铃，那我就不管了啊。如果留级的话，那真丢脸呐。 屁股露出来了， 哎，我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我们要走喽，小叮当， 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吗？ 大熊， 快点！哎呀， 怎么了？刚回来人就不见了，这个孩子真是的。 全都烧光吧！ 啊，好不容易找好的农作物， 快阻止他们！ 我们在等着你们呢。 可恶的家伙！ 啊，没用了。 没关系，我们就换一只大的。究竟是哪一个呢？不是这个，不是这一个，也不是这个，更不是这个，还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哎，有了，变大的了。1、2、3， 这次啊，一定要把他们给干掉。 加工。 1、2、3，哎， 好小子， 不让你们逃跑 啊！来这边， 好危险呐！变小的灯。 得救了。 你们竟敢！想逃也没有用。 嘿，怎么样啊？ 刚刚真危险。 什么？又失败了？既然是这个样子，他们一定还要继续的反对我们。 哎呀，他们是真正的超人呐！ 是啊，我们打不过他们。 我知道了。 怎么办？ 不要担心，我已经拜托总公司派来强有力的协助人了。公司开发这个宇宙以来，卡尔泰矿的采挖已经依照计划在进行，剩下只有这个矿野而已了。现在就由基拉民来处理有关除掉地球超人的事。他们究竟用什么方法进进出出的？哥斯跟梅斯，你们快去把它查出来，听到了没有？ 是。 可是查出来之后还不要出手。 是。 然后就交给杀手基拉民你去处理了。 终于冬天来临了，红色跟蓝色的雪积成紫色的雪。 好漂亮哦！ 是吗？哇哦，真是没有想到，我们来这个星球快要一年了耶！ 时间过得真是好快好快呀！ 妈妈已经准备在过冬了。今年的冬天，因为大熊教了我们玩翻花鼓，可以过得很愉快哎。 克雷姆小姐， 我们也许不能够再来这里了。所以在明年春天以前，我们暂时要分开。 我也好寂寞。 不久之后就可以再见面了。 是啊。 快告诉我，那些地球人究竟是怎么进进出出的？告诉我的话，就不会把卡姆兰家赶出去了，而且我还会拜托社长采用你爸爸当矿夫。如果不说的话，我就用枪对你喽。说出来不会对你有害的，快告诉我们。 我知道了。 那么就请你们大家保重了，加油，大熊小叮当， 加油！春天的时候还要再来哟。 再见了，我们一定会再来的。再见了，各位。 哎，克雷姆会感冒的了。 公司派来的，脑筋就是跟一般人不同，没想到要在地球人出入门的地方装置炸药，真是佩服。 我做杀手可不是开玩笑的，歪主意用电脑是打不出来的。 嗯，没有错。 不行不行，你们每天都跑出去真是太过分了，暂时禁止外出，知道吗，小叮当？你要好好监视大熊，一步也不准离开，要不然的话你跟大熊一样禁止外出。 是妈妈。 哎，对了， 不 旷野星的开拓移民们，这颗星球因为地壳变动的关系，几天之内会爆炸，你们快离开吧，不然就会没命了。 奥兰特这个家伙一定在说谎。爸爸发现这个星球的时候经过观测，因为附近很安定，所以才决定移民到这里来的。现在他突然说地壳变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我想起来了，我的先生曾经说过，自从他们在这个星球发现了卡尔钛矿之后，就在地壳的地方装设了爆炸的装置，要把这个星球给破坏。 这个时候如果超人能来就好了呀。 你听好了，刚才妈说的破坏装置一定设在矿山地底很深的地方，要保护我们的星球，只好把那个装置破坏掉。你不要告诉妈妈跟克雷姆。 罗布罗，危险的罗布罗，不要去，罗布罗。 那就对不起了，监视大熊就拜托你了啊。跟怡静在一起的话，相信就会静下来念书了，做个乖孩子。 好，我知道了，阿姨。 我要到超级市场去一下。 大熊，我们就听你妈妈的话，念一点书好了，不要一天到晚做白日梦了嘛。 可是这不是梦话呀，我们在那个星球上面真的是一个超人哦，对不对啊，小叮当？ 哎，不只是我们，凡是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是超人。 Thank you. 成功了， 超人已经被粉碎了。 什么？只有罗布鲁一个人到矿山去了？ 那个样子太危险了，再怎么说 他们没有那么单纯呢。 拜托你救救他，救救他嘛。 已经，你也已经都听到了，不管我妈怎么说，我一定要去，我不能够对朋友见死不救。 你一个人去可以吗？ 当然我也要一起去了，我们一起去救我们的朋友。 太好了。 糟糕了，和超时空连接地方好像就快要掉落了耶。 啊，也许就像这样子会分散掉吗？ 很可能，过去可以连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了。 可是暂时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应该吧。 一静，那我妈那边就交给你咯。 没问题， 走。 好厉害哦， 一定都是他们搞的鬼。 嗯，对朋友不能见死不救。 啊，你要干什么呀？ 啊，我马上就回来。 啊？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接近他们吗？ 拜托嘛，请你们回去救他吗？ 绝对不要，除非他来向我道歉才行。 除非啊，他用鼻孔吃通心面，或者用眼睛啃花生米，我们才肯去救他。 怎么说这种话嘛，算什么朋友？ 危险的地方去了吗？ 傻瓜，快点来啊，阿福！ 哦， 你看啊，基拉米，爆炸装置终于到达这个星球的中心部位了。当那个红色的光线变成白色的时候，这个矿业就会被粉碎掉。矿业已经粉碎在我们眼前了。 奥兰特大人，刚才看到独山岩的地方掉落了一部推车。 笨蛋家伙，推车自己会掉下来吗？赶快用探测器去查出来。 是。 警戒得非常森严，照这个情况是不能接近的。 可是这样没有办法解决事情啊。如果不阻止的话，破坏装置就会把这个星球给…… 小叮当，想办法呀！ 哎呀，你虽然这么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哎，那就只好用这个东西，直升舱，快点！ 不愧是小叮当，哎， 真是令人吃惊啊！ 这个舱可以随便转换形状的。出发喽！就算滚动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有特殊装置，里面可以保持水平，也可以变换方向。 哎，怎么会是落石呢？ 落石了！ 哎，怎么搞的？ 大熊他们到哪里去了？ 是谁呀？ 你们是地球人，是超人的朋友吧？ 超人， 可是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都 是我不好，我把门的秘密告诉了他们。 事情过去就算了吗？请你告诉我大熊去哪里了，快说呀。 哦，他们还平安。大人，我可以带路。 混账东西，为什么不早一点报告？ 可是在这里落石并不稀奇啊。 你好好看一看，那个石头明明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在动，一定是有人潜进来了。 马上就爆破吧。 交给我来处理，打炮！哎，发射，发射！哎，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啊！ 小林蛋，冲进去喽！ 你们原来还活着，赶快把他们干掉，吉拉米！ 小鬼，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对付你们。 我们才早就想对付你了呢，你别后悔啊！我早就想这样跟你大声说话了。 大熊，交给我来处理。 不行，让我来。 你们一起上吧，我不在乎。 糟糕了，大熊有危险了！快点用这个东西吧，大声震动训练机。用这个来吓唬他们。啊！ 哦，突然出现洪水， 怎么回事？ 趁这个机会赶快溜走啊！ 原来是小叮当弄的， 快点，快点！ 不要想逃。 罗布鲁，小心！ 不好了！ 开什么玩笑？究竟是怎么搞的？ 糟糕了！ 我们快逃！ 交给我吧，我要用防弹外套来防止他们。来吧， 大熊， 那些人是什么人？ 是新来的超人。 你有好几个哎！ 可恶，把他们统统干掉算了。 快呀，赶快逃啊！ 看我的好了，逃球！ 引擎坏掉了，高度下降了。 不行，快点脱离！可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不久之后爆炸的装置就会把这个星球完全粉碎掉。 糟糕了，怎么这样子啊？不可能吧？ 那就完蛋了！ 哎呀，不对 了，快走！ 在30秒爆炸， 不赶快进去里面的话，那就小叮当，快点想办法呀！ 哎，请等一下，又 用时光包袱行不行啊？ 还不行了，快把它进去圆球里面的工具拿出来。 好了，我知道了，用这个进出圈，现在可以进去了。 卢布鲁，你在这里等我们。 再20秒包扎。 哦，你究竟哪一个是停止的按钮啊？ 还有15秒， 快点，快点，快点！ 时光报复机。哎，对了， 爆炸的时间就要到了。 现在逃跑也 没有用。时限早就过了呀！ 果然得救了耶！ 他们两个成功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以前友谊号故障的时候，小叮当用时光包覆巾让它恢复原状，所以呢，我认为也许是…… 所以你就把这个包覆巾盖在爆炸装置上面。 罗布鲁，你是这颗星球的救命恩人呢， 都是托小叮当的福了。 谢谢你，小叮当，你让罗布鲁成功了，真是太好了。 因为每一次都是大熊，所以我…… 搞什么？好不容易做的计划竟然被那些小鬼给破坏了！ 主任，不行了，宇宙巡逻队来了！ 什么？ 奥兰特，因为装设破坏装置，以现行犯把你逮捕。同时，早就被注意的卡尔泰总公司已经被强行搜查，社长以下重要干部都被逮捕，公司可能会被撤销。 都是副总公司命令干的，不是我不对呀，不是我的错。 我要提案。为永远纪念这个光辉的胜利日子，把这个日子定为例假日，而且我们更应该建立这几位年轻少年的铜像啊。 这是雪花。 谢谢，我会好好的栽种它的。 大熊，不快一点的话就不能够回去喽。 一静，又让你操心了，不好意思啊。 没有，我觉得很快乐。什么呀，回去空气那么脏的地方干什么嘛？ 啊，我 家母，你不能这样乱来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星球，不要这样 啊。问题更严重嘞。 我们快点走吧。 再见。 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事情啊。 怎么会忘记呢，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啊。 昨日落としてしまったものを、それがなんだかわかりませんが、とっても大事なものだと。慌てて追いかけても、手を伸ばしても、昨日は。届きはしません。心を揺らして、心を揺らして、探せばいいのに。心を揺らして、心を揺らして、見つけください。心を揺らして、心を揺らして、昨日へ帰って。心を揺らして、心を揺らして、明日。 再见。 再见。 他们都怎么了？好像刚刚做梦才醒过来的样子。 那张榻榻米有点奇怪耶。 没有什么。 好奇怪啊。 让我们看一下吧。 不要了。 快点把他抓起来，我最怕老鼠了。 吓了我一大跳。 也没有什么呀。 快去睡觉吧啊。 好远好远，连望远镜都看不到，那么远的星球我们居然去过，哎，真让人难以相信。 你说的对耶。 罗布鲁跟克雷姆现在可能也正在他们的星球上朝我们这里看呢。 还有江姆也是啊。 Bucket on it.